联动全城，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、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，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“诵读点亮新年”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。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， 有朋自远方。 路上春色正好， 诵读经典名作，唱响祖国颂歌。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，从传统出发，向未来迈进，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。12月9日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，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.6千赫。 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今天真的是很冷，那大家想想这个周六周日天气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，双休日天气12月29号、12月30号，本市天气晴朗，大气扩散条件很好，能见度不错，适宜各位假日出行，听上去还不错，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气温依然低迷，处于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当中，天气非常寒冷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。周六那天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-1度，最低气温-10度。周日那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-2度，最低气温-11度。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防寒保暖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。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。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。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间天也晴了，花也开了，微风也沉醉，虽然你不说话，却也早已万语千言。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，只有你才。 我们老在怀念无印良品时代，这俩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那个清新的感觉，对，光良啊，这个品冠见过品冠好几次，光良没见过。哇，品冠说话的声音无敌了， 特别 他的音色很 好 听，对，而且他生活习惯也很好哈。现在像那个品冠也有自己的爱人，我觉得很幸福哈。 对呀， 希望各位呢去美丽的马来西亚感受歌声里的世界，应该是美好的哈。生如其人，字如其人是一样的。今天带着我们去美丽马来西亚观光游览，冬天部分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王珊珊，欢迎 珊珊， 大家好。